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贾母一看亲家公这态度，可以说很是端正了，也完全没有偏袒许梦欣的意思，才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道出。许父听毕，只是盘着手里的佛珠，一时竟不知如何应对。小女儿许梦欣自幼就备受宠爱，做父母的总是竭尽所能满足她的要求，包括嫁人这件事。他7岁那年说要学舞蹈，家里便给置办了最好的舞蹈服和舞蹈鞋，学了不到一个星期，累了，不学了。他12岁那年说要弹古筝，因为这个乐器弹起来看得特别美，好，报班，买了古筝。这次倒是坚持了一个月。17岁那年说自己成绩不好，想学美术，那就送去了美术班，像模像样的学了半年，后来算是没辜负众望，考进了一所美术院校，险中求胜，成绩只比分数线高了那么一分，多一分都没有。接着呢，大学毕业没多久，工作还没落实呢，这就遇到了贾浩文，要跟人结婚。贾浩文年少得志，人看着也精神，长得不说多帅气，胜在嘴皮子利落，为人处事也算周全。关键是这家伙是苦出身，他的奋斗史很是打动许父，比起那个整天死气沉沉的殡葬学讲师，那时李林还是大学讲师，这个准小女婿简直太靠谱了，也太完美了。本来以为小女儿找到了终生依靠， 就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起来。可是怎么想都不明白，衣食无忧，俨然是个小富太太的许梦欣，她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和婚姻弄得一团糟。 亲家母， 嗯， 欣欣这样，那是我的责任，错全在我，我向你道歉。 哎，不， 他现在怀着孩子呢，你要是有气啊，就先冲我来啊。 哎，亲家公。贾母摊摊手，表示无话可说。这是许梦安休假结束后第一天回公司上班，一到办公室就被部门的几个下属给围住了，听他们汇报完这几天的工作情况，又安排好了下一阶段的工作，签了一堆的文件，又收了一堆的文件，如此种种就耗费了大半天时间。等他们走了，许梦安半靠在大班椅上，脑子里有点乱。也许这几年在新苗，他真的已经习惯大包大揽，什么都要过目，什么都要把关。结果呢，底下这班人员，他连个合格的副手都培养不出来。瑞秋提醒的对，再这么下去，老张对许梦安的成见，那会越来越深的。正想着瑞秋的话，瑞秋就到了。瑞秋笑着在许蒙安对面坐下。你可算是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呢？暂时保住了。决定要了？不知道。什么叫不知道？蒙安，你可不是优柔寡断的女人啊。许蒙安看了一眼办公桌上一家三口的合影，我觉得有些对不起云阶，他似乎也很难接受。瑞秋啊，你是独生子女吧？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能有兄弟姐妹。 我有妹妹。 我知道的呀，你那个妹妹可真是让人有点头疼。 嗯，她从小就这样，昨晚我跟她吵了一架，差点没把我气炸。想着我小时候看着我妈挺着大肚子，我一开始还特别高兴，直到妹妹出生，我才发现这个小东西啊，把这个家所有能拿走的不能拿走的通通都拿走了，而那些原本是属于我的，我爸妈真的太宠她了，她之所以会这么样，一多半责任在我爸妈身上。 瑞秋微笑着， 哼，孟安，你是担心自己有了二胎就会忽略和冷落云阶吗？是啊，之前我跟李林说好的，云阶也知道，我们从没想过要再生一个。15年了，云阶一直都是这个家唯一的孩子，我怀孕这事对她来说真的太意外了。那你跟他好好沟通一次。他拒绝跟我们交流，今天早上甚至都不让我送他去学校。 瑞秋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所以有的小麻烦不及时解决，就得面对更大的麻烦。哦，对了，孟安，晚上老张请大家吃饭，说是很久没聚了，你这边没问题吧？ 我能说不去吗？就算是鸿门宴，我也得硬着头皮上。 瑞秋笑着看着孟安， 你呀，想太多了。 许孟安不回家吃饭，李林居然也有应酬，更奇怪的是，连李云阶都说要跟同学一起吃饭。兰香把晚饭的食材就只能是往冰箱里一塞，满脸的不高兴。本来嘛，这兰香都想好了，晚上给大家做点好吃的，找机会帮着说和说和，多大点事儿啊！这当父母的想再要个孩子，难道还要征求李云阶的意见不成？都是惯的，要是他家大平敢给自己甩脸子，别说兰香会生气了，就他家那口子早就一巴掌呼上去了。有文化就是好， 有文化能在城里站住脚，有好的工作，有花不完的钱。可这有文化的人做起事情来怎么就那么磨叽呢？ 喂，表姑，你跟我爸妈说一声，我就不给他们打电话了。李云街在电话里这样跟兰香说，兰香嘴上硬着，心下却觉着这孩子着实不像话。好好好好，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到时候你妈该着急了啊。我跟何露在一块儿呢，这是何露的手机，有什么事你就打这个电话吧。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何露，何露这女孩子更不像话了。前几天在菜市场遇到何露妈妈了，她身边还跟着个老太太，说是何露奶奶。何露奶奶拉着兰香没少唠叨，说这个何露啊，就差上房揭瓦了，什么事都跟奶奶对着干。何露也常来李云街家，冷着张脸，十几岁的小丫头打扮得比大平还老气，有一次还在脖子上贴了个什么纹身纸，涂着暗红色的嘴唇，活脱脱一个女流氓。兰香急呀，咱家云街这么乖，怎么好跟这种女孩来往呢？没想到许梦安和李林都只是笑笑，说不能妨碍李云街交朋友。兰香心下愤愤然，行，我不管了，等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就知道我说的对了。李云街不回家吃饭，兰香自然是要跟许梦安汇报的。听了兰香的转述，许梦安没当一回事，只觉得女儿还在怄气，没准等女儿在外边和同学吃完饭，看看电影什么的，她自然也就冷静了。等她冷静了，自己再跟她好好沟通一次。可是许梦安哪里知道啊，他们的宝贝女儿是陪着何露去见网友了。 何露的这位网友是在微博上认识的，还是个大 V 呢。这大 V 平时喜欢发搞笑段子，人气挺高的。何露一开始给人发私信，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热情，一点名人的架子都没有，而且对方居然提出请他吃饭。要说何露平时确实很无畏，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怵，可他长到15岁见网友还是头一回。他好说歹说做着李云街的思想工作，说是让李云街陪他一起去。 李云街对这种事情没有兴趣，只是他一点都不想回家，于是就答应了何露。这次见面，大威安排在了一个韩式烤肉馆，两个女孩子一放学就赶过去了。对方倒是姗姗来迟，看着挺老，但穿得挺潮，虽说跟他微博上的自拍有些不符，但也还算不太油腻。 哎呦，陆本陆是吧？那这位就是你说的那个好闺蜜吧？陆本陆是何陆的微博账号。 对呀，她叫李，我叫李子。李云街忙说，他可不想被陌生人知道自己的真名。 哎呦，家里有喜事吧？ 什么？何露在一旁赶紧说，云姐，他会看相算命，可厉害了。 这个大威看着一本正经的对李云姐说，看你这个面相叫做面带红润气色亮，不见大喜必见财，你现在还是学生，发财是不可能的，那一准儿就是家里有喜事呗。 哦，对对对对，她妈妈怀孕了，这算是喜事吗？ 那是当然。 这也太准了吧，你赶紧给我看看。 嗯，把手给我。 啊？ 我给你看看手相，这手相看得更准更全面。 行啊， 说着何露就伸出了自己的手。本来坐在两个女孩对面的大威站了起来，挤到了他们中间，然后极其自然地捧着何露的手掌，仔仔细细地端详了起来。 这时候一个熟悉的男性声音响起，李云街，何露，干什么呢？ 李云街连忙转头，好吗，他看见爸爸李玲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自己身后呢。 原来啊，这李林也在这家韩式烤肉馆吃饭。请他来吃饭的是他几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学生，年轻人嘛，都喜欢热闹，选了这家烤肉馆，想跟老师好好的叙叙旧。这李林刚坐下没多久，一转头，不免一愣，在不远处靠窗的位置，低着头静坐着的，不正是李云街吗？在李云街身边那个浓眉大眼的姑娘正是何露啊。如果仅仅只有他们两个也就罢了，可奇怪的是他们对面坐了个成年男子，那男的一脸络腮胡，看着跟李林年纪相仿。一开始李林搞不清状况，只是冷眼观察，直到坐在李云街对面的那个男人突然换了位置，挤到了李云街和何露中间，李林走了过来，再看那络腮胡居然拉着何露的手。李林就说，李云街，何露，干嘛呢？说着就把女儿扯到了自己身后，对络腮胡怒言相向，把手给我拿开。你是谁啊？ 那家伙还挺横，嚷嚷着， 我给这小妹妹看手相呢，有你什么事儿啊？ 何露在一旁笑着说，李老师好，这是我朋友，他给我看手相呢。 何露，你给我过来。 何露没见过这么凶的云街爸爸，虽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把自己的手拿开了。李老师，这真是我的朋友。 给我站起，站到我身后，马上，现在，立刻。 李云街只拿眼看何露，示意他也走过去。何露一脸无奈，只得依照李云街的要求走了过去。 络腮胡子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要走，被李林拦住了。你给我站住，我不管你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两个女孩还是初中生，还不满16岁。哎，我说你大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我知道你懂我在说什么，还不给我滚，再不滚我就报警了。 别呀，李老师，他说请我们吃饭，单还没买呢。一旁的何露委委屈屈地说。李林根本没再听何露的话，只是狠狠盯着络腮胡。这会儿功夫，李林的那几个学生全都聚拢了过来。络腮胡子见李林他们人多，只得悻悻离开。 什么人啊？ 络腮胡子双手插兜，扬长而去。李林看着两个女孩说，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这男的绝对没安什么好心，往后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还跟这样的人有来往，饶不了你们。 老爸，他不是什么坏人，真的是何露的朋友。 朋友？什么朋友？ 他是我的一个网友，人家微博上有几十万的粉丝呢，是大 V。 你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吗？他在哪儿上班啊？家里有些什么人啊？你知道吗？ 啊？ 这个男的就是专门骗你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的。 李林的一个女学生拉着李云街的手，你爸真没吓唬你，好在今天被我们撞见了，要不然真的就看星座看手相骗取你们的信任，再有下次可不是吃个饭那么简单的啊。 哎，行了。一个男学生赶忙出来说，你就别再往下说了，看把小师妹吓的。老爸李林的学生都喜欢叫李云街小师妹。这时候本来发懵的李云街才醒过味儿来。 爸爸。 走吧， 我先带你们俩回家。 嗯。 李林先是送何露回家，见何露爸爸不在，便什么都没说。李林跟何家打交道不是太多，但也算知道何露妈妈的性格，要是直接跟她说了晚饭的事情，那她妈妈肯定会抓狂的。 何露追了下楼，可怜巴巴的紧。 李老师，谢谢你。 下回别这么大意了啊。 嗯。 不管干什么都得留个心眼儿，别冒冒失失的。 嗯。这个事儿你既然没告诉我妈我爸那里，能不能也替我保密呢？ 何洛，这回对不起，这件事情我还真得找时间跟你爸爸说说。我要是不跟他说，以后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他会怪我的。 李老师。 行了行了行了，上楼吧啊。 嗯。 H 城某高档餐厅内，新苗传媒的高层齐聚一堂，老张居主位，可他特意空出了身边的位置，待许梦安到了，一定要让许梦安坐到他的身边。许梦安推辞不过，也就坐过去了。老张问众人， 大家都想喝点什么呀？ 有的要红的，有的要喝白的，还有要喝啤的。只有许梦安摇着脑袋说， 给我来杯果汁就行，我这流感高好，真喝不了酒。 嗨，别闹啊，许姐。 说话的是市场部总监武杰。 嘿，我可从没见过许姐你临阵脱逃过。哎，就那回你好像也是感冒了，带病上阵，愣是把我们一桌人全给喝怕了。别人不知道你的量，我们还不知道吗？ 老张呵呵笑着。 哎，呵呵，今天嘛，就是简单聚聚啊，很随意的。这样吧，孟安，你多少来点，来点红的。我这儿呢还存了瓶好酒，让他们给拿过来就行。 一旁的瑞秋说话了。 瞧见没有，刚才我说要喝红的，老板可没说去取存酒。老板哦，你偏心眼儿，我不敢有意见，可多少也要避着我们点儿嘛。要我说，这个红酒不能给许梦安喝，他要喝了我不答应，我也不高兴。 哎，你这还吃醋了啊？ 嗯。 哎呀，我这当老板也不容易啊啊！我让他们取了存酒，就给你一个人喝，这总可以了吧？ 所以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孟安啊，你就老老实实喝你的果汁吧，活该。 果汁终究还是上了。许孟安知道瑞秋刚才是在给自己打掩护，内心涌出一丝感激。他刚想说点什么调节下气氛，却隐隐觉着胃里有东西在翻滚，哦的一声，差点就把刚刚喝的果汁全都吐了出来。许孟安忙起身去洗手间，众人面面相觑，唯有瑞秋仍气定神闲喝着他好不容易才讨来的好酒。一旁的武杰说， 哎，这又是不能喝酒又是吐的，我们的许总监不会是怀孕了吧？ 老张皱起了眉头， 说什么呢？不会的吧。 于是众人又都看向了瑞秋。瑞秋笑笑， 你们也太八卦了吧。哦，一呕吐就是怀孕，电视剧看多了。说完他端着酒杯，来来来，我们别干喝呀，这样我们先敬老板一杯，祝老板生龙活虎，活色生香。 就你最皮啊。 怎么着？ 老张笑着也举起了酒杯。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安回家已经挺晚的了，一进门就被李林拉进了书房。听完李林描述的烤肉店的画面，他当时气得要捶地。何路叛逆任性，经常跟他爸妈对着干，这些事儿许梦安是知道的，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已经发展到私下去见什么网友的地步了。两个女孩要不是刚好碰到了李林，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细思极恐。 李林见许梦安要离开房间，就拉住了他。哎，你先别去，孩子已经被我训了一路了，你这会儿再去跟他说什么呀，他肯定会反感的。 他反感什么？我是他妈。 那你要跟他说什么呀？ 让他以后少跟何路来往。 我就知道你要跟他说这个。 嗯， 可问题是你说了他能听吗？ 这 他跟何路是同学朋友，他们要来往你拦不住的。再说了，他这个年纪正是叛逆的时候，你好好说也许还行，你要是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的，他就有可能跟你对着干。 听了这番话，许梦安才冷静下来。云阶他吓坏了吧？ 可不是吗，他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唉，他这个年纪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敏感，明明是个孩子却总觉着自己是大人了。 也怪我们平时给他灌输的那些东西，让他认为这世界上全是好人，我们呢把他保护得太过了。 这一个都管不好，两个。许梦安摸摸自己的肚子，你说两个孩子我们能行吗？ 怎么，咱俩不都说好了吗？你犹豫了？ 现在不只是云接这情况，还关系到我的职业规划，关系到方方面面很多事。也许啊，瑞秋说的对，如果眼前的小麻烦不解决，将来还会有更大的麻烦。 你能听瑞秋的吗？ 怎么了？ 他这一把年纪了还不要孩子，能跟你感同身受吗？ 许梦安本想反驳，手机响了，一看是许梦欣打来的。许梦安笑着摇摇脑袋，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一旁的李林却笑着说，哎呀，你这是何必呢？ 他还是能有什么事啊？准是回家后老贾数落他，他不高兴了，这思来想去的还是想跑到姐姐这儿找安慰。我又不欠他的，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他就没一次听我的。他 这时候李林的手机也响了，他一边掏手机一边说，准是欣欣，你不接啊，他打到我这儿来了。 许梦安凑过去一看，果然是许梦欣来电。你也不许接，不许再惯着他。 李林没有听妻子的，他接起了电话，然后李林的脸色越变越难看。 一旁的许梦安连忙问道，出什么事了？不是真出事了吗？ 快跟我走，马上去医院。 嗯， 爸中风了，在医院吗？ 天哪！许梦安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被李林拉出了书房。兰香看他们要出门，自是要问的，这一来一去就惊动了房间里的李云街。李云街看着老爸和老妈，爸妈，你们要去哪儿啊？ 从爸妈的神情来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兰香赶紧说， 哦，云姐啊，他们要去医院，你外公病了，你别裹乱，去去去，赶紧回房啊。 李云街说， 外公病了，我也要去医院，我也要去。 许梦安一手撑着门框，一手扶着李林的肩膀， 你好，穿件外套一起去吧。 一家子这一路上，许梦安并没有把车开得飞快。 上车的那一瞬间，许梦安顿时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关于中风，许梦安是知道的，黄金抢救时间是3个小时内。按照李林的转述，许父送往医院还是及时的，完全在黄金抢救时间内。再者，出了这么大的事，妈妈和妹妹他们肯定比自己要慌乱，要是自己也慌了，他们就更乱了。到了医院，不许哭。许梦安这话显然是跟李云街说的，外公不会有事的。然而来不及了，李云街早就哭红了眼睛。李云街没有奶奶，爷爷又在老家，外公和外婆对他来说是除了爸妈之外最亲的人。外公是那么疼爱李云街，他小时候外公总带着他到处去玩，逢人便说这是自己宝贝的外孙女儿。但凡李云街在爸妈那儿受了委屈，外公是一定会出来主持公道的。他的公道很简单，那就是云街说的就是真的，云街做的就是对的。只是这些年李云街大了，大了以后跟外公似乎就没那么亲近了。况且小姨生了个熊熊，熊熊就变成了外公和外婆的大宝贝。 李林在一旁劝慰道，云姐啊，这人到了一定年纪，身体就没那么好了，会有些突发的状况，要去医院治疗啊，这外公会好起来的，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所以老爸，每个人老了都会这样，你们也会这样吗？ 李林 被女儿问住了，许梦安也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李林才说，只要我和你妈妈好好的锻炼身体，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那你们可要多锻炼啊。 所以啊，我每天都骑自行车上班啊。这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只能 许梦安咳了一声，他认为这种时候跟李云街说这些不大合适。 可能是专业的缘故，李林把死看得很淡。在李林看来，也要适时地给女儿做死亡教育，好让女儿正确理解生与死的关系。但许梦安还是觉着不舒服。许梦安希望女儿理解这一切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就像许梦安自己一样，也是慢慢长大，慢慢懂得。 又或者，许梦安其实根本就不懂，因为在这一刻，他在努力地控制着情绪。驱车前往医院的这一刻，许梦安的内心感受着巨大的恐惧。怎么就这样了？怎么自己突然就40岁了？怎么自己的父亲就老了中风了？怎么自己的女儿就青春期叛逆了？怎么自己就意外怀孕了？无数的问号，而他自己一个都回答不了。 急救室外站着许母、许梦欣、老贾和贾母。见许梦安他们一家三口来了，许母趔趄着扑了上去，抱住了大女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概是许梦欣出生之后吧，许母就喜欢唤大女儿为大姐。大姐比欣欣要懂事，更是家里的主心骨。这主心骨来了，许母也就安心了些。 许梦欣也扶着肚子走了过来，一脸的颓然，不敢直视姐姐的眼睛，只说，你可算是来了。 许父的身体一直是很硬朗的，对体检什么的很是排斥。上回体检还是2年前，被老贾生拉硬拽连哄带骗才去做的。谁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个倔老头，早上还乐呵呵地出门遛狗，说中风就中风了。话说这贾母离开许家之后，许父心里就一直不太舒服。倒不是觉得贾母怎么着，相反，他认为贾母说的那些关于梦欣的种种，原本就是事实。所以贾母有怨气有怒气一点都不为过，甚至贾母还算是克制的了。 反之，如果拿头撞墙的是许梦欣而不是老贾，许父和许母未必能对贾母冷静。贾母走后，许父对许梦欣很是发了一通脾气。许梦欣一开始还顶撞，后来这气势渐渐也就弱了。不曾想，等吃了晚饭，看了2集电视剧，许父就出事了。 老贾走到了许梦安的身边，大姐，我求你个事儿呗。 许梦安看了老贾一眼，只见他脑门上肿了个大包，隐隐可见淤青。老贾，你这是？ 哦，嗨，这不重要。老贾虽然没有回答，可看许梦欣那样，他脑门上的包肯定跟许梦欣有关系。 许梦欣羞愧地低着头，更不敢拿眼看姐姐。许梦安问老贾，你刚才说什么事？ 求你个事儿啊，你把两位老妈还有欣欣先送回家，然后呢你自己也在家待着，好好的休息，这里就交给我和姐夫，你就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马上给你打电话啊。老贾一片赤诚，这就是老贾有的，李林却一辈子都不会有的东西。 许梦安说不出那是什么，或许叫会做人。老贾的会做人总是能让家里人感觉到妥帖暖心，他甚至还用了个求字。许梦欣说话了， 我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我爸。 哎呀，欣欣，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和大姐，你们都怀着孩子，尤其是大姐，这都还不稳当呢，乖啊。 许梦安把老贾拉到一边，也是低声说， 老贾，我妈肯定是不会走的，看你妈那样也怪担心的，就让他们都留下吧。还有我和欣欣，我们就更不用说了，爸爸出了这种事还不定会怎么样，怎么能走，得等结果出来吧。你放心，我们没那么脆弱。 姐，你这边我是放心，可是欣欣呢？哎呀，你没来之前他就一直在那自言自语，他说是他自己害了爸爸，都是他自己不好。 嗯， 你说这，哎呀，我们俩吵了一架，你看我这脑门是我自己撞的，一时冲动给气的。今天一大早啊，我也是没想到熊熊奶奶就跑到爸妈那边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反正之后咱爸就狠狠地骂了欣欣一顿，欣欣就觉着这事儿跟他有关系。哎，姐，你可千万别动气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我向你保证，熊熊奶奶也好，欣欣也好，他们肯定都不是故意惹爸爸生气的。 铺垫了半天，原来是为了说这些。许梦安说， 现在不是说对错的时候，一家人也没理可说，爸爸没事最好，爸爸要有事该我们做子女的承担，我们也跑不了。 是是是。 梦安姐， 婉珍不知何时出现在许梦安身后，紧跟着婉珍的还有于海。 哟，你们怎么来了？婉珍， 婉珍回答说，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说呢？要不是于海有你妹妹的微信朋友圈，我们还都不知道呢。 妹妹也是没个轻重，连老爸生病都要发个朋友圈，她这个毛病总改不了，不管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恨不得全抛出来让所有人知道。 孟安姐，是我非要来的，于海还不让来呢，说我们来是来添乱。你看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婉珍说的情真意切。于海看了许孟安一眼，转对婉珍说，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不会有事的。 许孟安拉住婉珍的手，只觉得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谢谢你们俩，哎呀，你的气色好像不太好。 婉珍当年是杂志社的实习生，学校出来后就跟着许梦安了，只是后来因为婉珍在杂志社的编制问题未能落实，转而去了一家企划公司，但是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错，常有联系。许梦安瞧着婉珍不错，于海又单着，就动了撮合他们的念头，就这样一来二去的，这俩人还真成了。婉珍怀孕后就从企划公司辞职了，之后又赶上于海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索性就当起了全职太太。同样是全职太太，人家婉珍做的就比妹妹许梦欣好多了，可即便如此，家庭生活里总归还是有不少烦心事。许梦安想起上次于海跟自己倾诉的种种，心下不免有些唏嘘。 于海也好，许梦安自己也好，这人到中年，摆在面前的生活便无法泾渭分明，所以四十不惑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到了深夜，许父从急诊室转进了重症监护室，被确诊为缺血性脑中风， 用医生的话来说，算是暂时捡回了一条命。重症监护室是不允许陪床的，众人只好先离开了医院。 许梦安怕许母忧虑，打算到娘家陪她，可是妹妹坚持要把许母接到她家，说是由她来照顾。贾母和老贾也连声附和，征求了许母的意见后，许梦安便也答应了。回家路上，李云阶突然问道：外公住院了，外婆去小姨家了，那许富贵可怎么办呢？这乱糟糟的一晚，没人会想起那条叫许富贵的狗，除了还是个孩子的李云阶。许梦安调转车头，好，我们先去看看许富贵。 许梦安的爸妈都不在，这院子里变得有些寂寥。一看到李云阶一家，许富贵就扑了上去，他不停地嗅着他们，好像要从他们身上寻出许富的味道。许富贵已经养了有十年了，当初还是许梦欣把许富贵从某个流浪动物保护组织里抱回来的。可是身为这只狗的主人，许梦欣很快就厌倦了遛狗喂狗这种劳心劳力的事。许梦欣结婚离家后，自然而然的，许富就成了狗的新主人。 哦， 许富贵这只老狗低吼着蹭着李云阶的手心。李云阶看向李林，老爸总是好说话一些。 爸爸，今天我想住在外婆家，可以吗？ 李林瞧了妻子一眼，只见李云阶蹲在地上，正轻抚着许富贵的头。孟安，云阶说要住在这儿。李林要征询许孟安的意见。 许梦安微微抬头，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他说：好。李云阶睡进了外婆的房间，许富贵呜呜着要进房陪他。李云阶把许富贵的毯子铺在床下，许富贵竟然就乖乖地卧着了，只拿他那双有些浑浊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李云阶。李云阶也在看着他，是只丑狗，但还算是只乖狗。放心吧，外公过几天就能回家了。许梦安取了些许富的换洗衣物，又到处再找他的保温杯。李林说： 你先休息吧，明天再找啊。就那么点地方，还怕找不见吗？ 正满屋子乱转的许梦安一扭头，脑门就碰到了李玲的鼻头。你不想帮忙，我不怨你，但是我求你不要帮倒忙，别跟着我，也别在我面前瞎晃啊，行不行啊？我还有好多东西要找呢，除了保温杯，手机充电器也要带上，对了，还有平板电脑，他要追那部新出的谍战片的。哦，对，许梦安拍了拍脑门，撸起袖子，拖鞋、牙膏、香皂全都装上，再把那套饭盒找了出来，带汤碗那套到时候用得上。 李林这时候扣住了妻子的肩膀，哎呀，好了。 许梦安原本叉着腰的手垂落下来，整个人软软的靠在了丈夫身上。 好了好了，咱爸不会有事的。 李林知道失去至亲的滋味，更知道许梦安正强压着不安。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哦，嘿，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它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